2000年7月，港人张泰安在菲律宾因为藏毒被判入狱，他一直声称无辜，直至上星期六晚，他在狱中不幸离世，死因未明，享年44岁。前日我们访问了当年同他一起入狱，同样沉冤未雪的港人邓龙威。 其实咩事过身咧？正确官方的验尸报告咧，我唔会睇到，我亦都唔知道。 系， 所以你问我佢系咩事咧？咁应该点讲咧？其实早一个月啦，10月份嘅时间啦，张大安曾经入过医院噶啦，即系入过尿间嗰个医院，就入过两次噶啦。 系， 咁佢第二次咧就入咗 ICU 添。 嗯。 咁但系咁医生就同佢讲咧，就话佢心脏有事。 嗯。 同埋佢嗰阵时已经要插住尿喉噶啦，就话佢都屙唔到尿啦。 嗯。 咁但系即系真系咩事咧？咁我又唔知喎，因为嗰啲好专业嘅医疗上面嘅英语，我唔识真系。 嗯。 即系大约知道佢话心脏啊，同埋屙唔到尿啦。 嗯。 咁最主要就系菲律宾呢度咧。佢系照顾你，但系佢医你唔到，佢冇钱去买药啊！你医一个病要药噶嘛，佢冇钱去买药噶，佢只会问你哋啲病人，你俾钱我，我同你买药就医到你啦。 嗯嗯嗯。 咁变咗，其实摆喺佢医院入边系冇意思嘅，最多就系同你插住条尿喉帮你放尿啦，或者即系医院入边最多做咩盐水葡萄糖嗰啲，同你调入你调都得。咁你醫病要用藥嘅，嗰啲藥就冇嘅。你問你攞錢買，你有錢你就俾錢，冇錢你就得滯。O K， 咁張太當然係冇錢嘅。 嗯。 咁結果咧，咁結果佢就第二次入醫院咧，就住咗兩晚，住咗兩晚，咁佢自己可以正常再排翻到尿，可以正常照咗小便之後咧，佢出咗院。咁跟住就直接上個禮拜六上，即係突然間禮拜六一朝早，有人嚟拍我房門話張泰安死咗啦咁樣。咁我都半信半疑啦，因為菲律賓信唔過嘅。咁我就自己就嗱嗱嗱，我就衝咗去，我就去醫院個面房去睇佢。咁我就淨係睇到佢個面嘅啫，我確定話呢個係張泰安啦。其餘佢個身體咧就係俾床單包住啦，佢做咗防護嘅。咁最主要醫院菲律賓嘅醫院嘅面膜係冇雪櫃嘅，你唔好諗香港嗰啲，總之你完全唔好諗香港唔會發生嘅嘢係冇可能，香港唔會發生嘅嘢，菲律賓全部都會發生嘅。 嗯。 咁所謂嘅醫院面膜咧，就係一個木屋貼皮頂，咁而家菲律賓平均氣温係37度嘅，36、37嘅，咁你諗下點知會點？咁樣佢做曬防護，就有啲床單包住佢。係。所以我淨係睇佢個樣，如果你話佢身上有冇表面傷痕，我唔知。究竟佢咩死？佢嗰份死亡证就系写佢心脏衰竭。咁我亦都曾经质问过嗰度嘅医护人员，佢唔知系心脏衰竭咧，心脏唔衰竭就唔使死啦。如果佢冇表面伤，咁点解佢会心脏衰竭？唔知要等验尸。 嗯，都系一个谜啦，暂时。 今日星期一。 系。 啊，咁今日星期一，咁咧佢条尸咧就而家咧就出咗去菲律宾嘅国家调查局嘅解剖室嗰度解剖。 O K。嗯。 咁咧就会有。就會有一個官方的死因報告。 嗯。 咁當然呢個官方的死因報告我是冇機會睇嘅，就只有大使館睇，又或者可以咁講。咁你信唔信菲律賓嘅官方死因報告？其實啦，可以同你講，張大安的死因永遠是一個謎，冇人知嘅。只有菲律賓官方是真正會知。但是如果佢哋知道是因為一啲敏感性問題而死。我亦都唔會同你講，好簡單。點為之敏感性問題？可能佢嗰晚喺倉嗰度俾人冧嘅啫喎，俾人謀殺嘅喎。係 啊， 因為我佢包到出曬，我睇佢條屍，我睇唔到噶嘛。 睇唔到傷痕啊咩噶嘛？你都係咯。 睇乜嘢我睇唔到噶嘛？我淨係睇到樣，我確認呢個張大安嘅啫嘛。係咪先？即係話，咁張大安係病死嘅，係因為佢病死嘅， 定 係佢俾人謀殺死？嗱，冇人知。嗱，最主要一樣嘢，嗱，我識張大安10幾年，佢係冇任何。心臟病的病歷嘅， 係。 咁當然，呢四年都判咗案，4年佢係一個好意志消沉嘅人，佢係真係自己放棄咗曬自己，乜嘢都唔理噶啦，佢好意志消沉噶啦。我已經話過佢10萬8000次噶啦，咁即係佢老豆咁辛苦個個月去供養佢，唔係為乜就係為你個死仔你撐落去啦，你話你。 就算你上訴輸了，你啱啱錯，你老豆都有機會見到你，咁你自生自滅啦，冇做埋啲唔應該做嘅嘢啦。我已經話咗十萬八千幾次，其實我同你講，即係最撚憎佢嗰個人一定係我嘅，我估唔到到佢走嗰陣時幫佢收屍嗰個人係我。 嗯，嗰時 呢啲嘢就真係啊，我話你。 我哋都記得， 係 曾經我哋都訪問過佢爸爸啦，即係喺秀茂坪嗰度啦嚇。而家都即係眨下眼，原來都兩年前嘅事啦，已經係啦。咁嗰時佢爸爸都話係即係做住一份保安咧，都希望即係個個月起碼有即係1,000+俾個仔去度日啦。咁但係佢話其實已經冇咩講噶啦，即係個仔打嚟都係攞錢咁樣，即係。佢都好似真係完全放棄咗自己。 佢已經係好唔生性，我都同你講。 嗯。 個老豆要揾個仔，你知唔知要點揾噶？個老豆要揾個仔，老豆去通知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嚟通知我係揾我，一定揾到我嘅佢哋。然後我再周圍去揾個仆街，你唔好以為大家同一個監都好容易揾到佢，都好難揾佢。呢度地方好大，成個美孚新村咁大， 萬幾人啊！ 我都再揾佢，我都叫佢。我就叫佢去打電話翻屋企嘅，我係成日咁樣捉住佢，打電話翻去俾佢老豆啦。係，佢係好唔生性咯，已經係好多嘢。咁我已經即係嗱，其實咁啊，講翻張爸爸嗰度啦。咁啊，今朝早9:00幾嗰陣時咧，咁啊，香港警務處咧就有人就上咗去秀茂坪屋企嗰度，同張爸爸就講呢個噩耗俾佢聽噶啦。 嗯。 Okay. 香港政府啊，唔知點解咁認真啊，淨係派人上門去通知啦。咁、可能因為傳媒問題啦。咁啊，因為其實張大安真係都可以講死得好無辜。 嗯。 張大安而家條先同你講咗啦，就係佢係佢解剖嘅，攞出去解剖。解剖完之後，應該係今日星期一，今日會劏噶啦。咁可能係今日稍後嘅時間，或者聽日條先會送翻嚟監獄。 嗯。 會送翻嚟監獄噶咋。送翻嚟監獄又擺翻喺我頭先同你講嘅所謂嘅用木屋搭成嘅棉房，所謂嘅棉房咧，就係入邊就冇雪櫃嘅。好啦，咁你條屍劏咗之後，仲可唔可以去做防腐咧？嗱，我唔知，我淨係知道咁條屍劏咗之後，就一定會更加擺爛。我講呢度咁熱，所以係咪應該盡快去處理咗佢條屍體咧 ？OK， 處理佢條屍體要錢嘅，我可以同你講星期日。張泰安的菲律賓籍的老婆過來的時候，我已經將我這個五月份的下半個月的伙食費我都給了他了，因為張泰安有些小孩，我不是可憐他老婆，也不是可憐張泰安，跟你說我最可憐就是他那些小孩和張爸爸的心情，是真的很慘的，他們好的，那我不吃飯，我給那些小孩吃沒問題，是當我欠你的張泰安的。OK， 那如果因為如果你等張爸爸由香港嚟菲律賓去處理咧，就可能全部嘥咗幾日時間。或者因為我聯絡唔上張爸爸，我唔知佢嘅意願係點樣。但係我想，無論點都好，如果你張爸爸你唔想攞嘅，又好點都好嘅，不過我諗佢會攞啦。你可以佢寫個授權，我去搞掂佢。如果唔係佢條屍，佢會好快。醫院係會等你兩日兩日冇人嚟領嘅咧，就會喺醫院後面嘅個亂葬崗掘個窿，包張隻手拱咗佢落去，就係咁噶啦。板都冇張俾你噶，三塊半都冇張噶。 Okay. 基本上呢度啲菲律賓人都係咁樣處理噶啦，揾張隻包住你掘個窿拱你落去搞掂，連掘窿嘅錢都係走嚟問我攞嘅啫。只有因為我喺監獄入邊，我係佢唯一嘅親人啦，因為由佢上次佢入到棉房。佢本身要劈落地下嘅，我見到喂唔得，你俾張擔架床佢瞓，人係死咗，我唔諗你菲律賓人，你中意屍搭屍劈喺地下都好，始終呢個死人你死者為大，你尊重下佢。 係佢哋喺邊度掘個窿啊？你先喺邊度掘個窿啊？ 你醫院後邊有墓地㗎啦，呢度。 哦 ，OK， 即係喺監獄範圍入邊嘅。 係。咁我哋都希望啦，希望張泰安即係喺佢過身之後有即係好啲嘅對待，因為佢即係生前咁多年咧，十幾年都喺裏面受咗好多折磨啦，係嘛？啊，咁啊，鄧龍威，咁啊，靠你啦，嗰邊靠你即係幫手啦。咁我哋喺呢邊就都呼籲一下啲聽眾啦，咁啊，繼續即係去幫助啊張泰安嘅屋企人啦，等佢哋即係譬如爸爸啦，可以即係起碼。領翻條屍翻香港咯，可以係嘛？等佢可以安葬咯。 咁我頭先 我頭先我都同英國大使館嗰邊傾咗嘅，咁頭先一早起身就打電話英國大使館嗰邊啦。咁英國大使館嗰邊咧，我亦都相信佢唔係敷衍我嘅，咁佢哋就會盡量協助張爸爸嚟菲律賓去處理張大安嘅身後事，睇下點樣可以將張大安就拎翻去香港。咁當然嗱，呢啲唔係大使館嘅服務範圍，你話我叫大使館幫你搞埋現狀嘅嘢，呢啲唔係大使館嘅服務範圍，但係可能英國大使館都會盡量去協助啦。咁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係費用咯，即係就算嗱，當然你喺菲律賓運條絲翻香港係好貴嘅，我知道起碼要成10多萬港紙嘅。 OK， 咁你最平。最平嘅解決方法就係香港，我去揾個殯儀館嚟醫院收咗佢條屍，然後出殯儀館嗰度燒咗佢，咁啊將爸爸嚟就攞啲骨灰走，呢個係最平嘅，呢個係最平。咁如果我嘅預算啦，因為即係始終將太安喺呢度仲有啲細路仔，即係最後一次過就幫佢老婆仔俾得幾多得幾多，即係大約預算係要10,000港紙。 其实昨天都有些传媒来找我呢，都有说帮手，就是呼吁大家呢去帮手这件事的。那么放心啦，邓龙威那边靠你啦，我们就都在这里都尽我们的人事啦，好吗？那我不跟你谈那么久啦，因为个电话都接收得麻麻地，好吗？喂，是听不听到？是。喂，邓龙威啊，最后你同听众讲一讲呢，你嗰、那个而家你之前咪有个帮菲律宾港人嗰个网页呢，而家系咪改咗名啊？你话返俾大家听个名系乜嘢？因为有啲人问我系乜嘢。 嗰个 Facebook 嗰个 page 呢，就因为某啲问题，所以我一定要改名啦。咁我改咗个名呢，就叫做黑玉帝5730P。 5730系今日系咪？ 就上去 like 下啦。 5730系咪今日啊？5730啊？ 黑玉帝5730天，点解5730天呢？就是我第一日写呢个 page 嗰日就是第5730日，咁今日已经唔系5730噶啦吓，只不过系话我第一日写嗰个 page 系5730。 OK。咁大家如果即係想了解返成个事件嘅始末啦，咁可以去即係睇返我哋呢第一季嘅冬头啦，就有七月飞霜嗰集节目啦。好啊，多谢晒邓龙威。 OK， 拜拜。 愿张太安一路好走。如果你愿意为张太安嘅身后事出一分力，以及继续帮助邓龙威渡过漫长嘅狱中日子，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click 入护花行动，了解捐助详情。祝各位捐助者福有攸歸。